瑞士共产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礼物。礼物是由正在我国访问的瑞士共产党代表团团长、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8月9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。